我要赢，没有比这更诚实的宣言了。任何一位职业选手在场上所追寻的就是这一景月，未经修饰的就将这三个字丢出来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。方瑞就很不以为然的笑了， 你要赢问过我没有啊？ 没有回答。宋其人果然就如他在常规赛第四轮向方瑞交代的那样，无意义的话他是不会理会的。但是不理会并不代表看不到，上一次的方瑞就没有因为这样而闭嘴，这一次同样没有。他的垃圾话不像黄少天那样密集吧，但挑衅嘲讽的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宋其英有没有在意，有没有受影响，观众也不得而知。他们只看到宋其英的长河落日秉承一开始就做出的决定，笔直地向前冲着。于是很快的，同职业系的两个角色在地图正中相遇了，方瑞也选择了直切中路而没有迂回。拳法家只能贴身短打，气功师却有不错的中距离攻击能力，先出手的自然是方瑞。 气不弹， 这技能攻击不高，牵制性也不强，多用作干扰和反应的试探。而方瑞使用这技能时，尝试朝对手角色的面门上打，而后准确把握气团干扰到对手视角的一瞬发动其他攻击，这一次也没有例外。气波弹直飞长河落日面门，方瑞紧盯其行动，飞快判断好了对方将出现视野死角的位置以及可能产生的变化，移动海无量立即走位准确接下来的攻击。结果就见长河落日一挥拳，啪，气波弹突然炸开，念去在空中搅和的一团模糊，方瑞原本判断清楚的视野死角顿时发生了紊乱。宋其英赫然操作长河落日，也是一记气波弹正迎着海无量轰来的这记，在空中撞到了一起。 哼，这么点都要跟前辈计较啊。 方瑞失去了抢空机会，但垃圾话的机会却抓了个稳。明明是自己的计划被打乱，却还完全一股子胸有成竹的调侃口气。正待再从这两个撞成一团的念气中找个攻击角度时，就见那一团混沌中一个拳头飞快地清晰起来，啪，拳未到肉，但和空气的撞击就已发生脆响。长河落日弓步向前，一记崩拳竟然抢在海无量的前边打出。方瑞吃了一惊，连忙操作海无量一个急停，这记崩拳竟是如此到位，时机方位完全像是算准了方瑞的行动，海无量险些就自己撞到拳头上去。巧合，这样的念头刚在方瑞脑海中一闪，他就立即知道不是，因为长河落日跟着又一拳已经挥到，如此的流畅清晰，绝不像是忽然间做出的决断和操作，这是一个已经相当娴熟的套路。对方专门针对自己气波弹打面门的干扰攻击做过练习，方瑞意识到了这一点，更加觉得惊喜。坦白说，他用气功师开创的这门技巧难度高，收效却挺一般，迄今为止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气功师学习采用。但也不是说气功师选手都很清高，不屑于猥琐方瑞惯用的招法，实在是这一手算不上太高明的手法，只是一个小手段，为了一个小手段花功夫去研究去练习，这不值得。但是眼前霸图的这位少年却针对这个小手段练出了专门的应对之法，这是方瑞完全没有意料到的情况。一个高难度却又效果一般的小手段，其他选手都不觉得值得去练习使用，但是方瑞却乐此不疲，这正是他的狡猾之处。正因为这小手段有这样的麻烦，所以方瑞料定不会有人做出过深的针对研究。磁场比消的原理，这小手段的收效可就变得不凡起来。但是现在，霸图的少年竟然针对这小手段都练就了应对之法，方瑞意外了一下，新一代的思维连他也有一些看不清了吗？云深冲拳窝心脚，长河落日攻势连续一气呵成， 方瑞没有料到有人会对这小手段做出这么有针对性的研究，这下可成了此消彼长。小手段被破后，顿时全面落入下风，在长河落日接连的攻势不住后退。垃圾话，这会儿的方瑞倒是很想说的，但是没空闲。格斗系四职业，气功师的近身战斗能力无疑是最弱的一个，此时被长河落日完全欺近身，应付起来相当困难。气功师的很多技能可也是需要吟唱运气的，贴身短打中又哪里施展得出来？方瑞也只能操作着海无量挥舞的拳脚、闪避、招架，寻觅良机。但是长河落日的攻击逻辑严谨，节奏到位，竟然没有丝毫空档可钻，这哪里像是一个新人呢？一个在拳法加上浸淫三年的选手都未必能做到这样丝丝入扣。糟糕，大糟糕，自己不会就这样输掉了吧？方瑞此时心中已经做起了最坏的打算，长河落日的攻势如果真一直控制得这么稳定，他真没什么办法抢回主动。退，一退再退，很快海无量已经没了退路，身后已是滚烫的岩浆，自己竟然被逼得这样束手无策。方瑞心下很是恼火，但是这又能怪谁呢？眼下这般境地完完全全都是方瑞自己的问题，对宋其英他不至于轻敌，但却也没有足够重视。齐伯丹的小手段被破后，他甚至还要去吐槽对方，就是因为多费了这么一句话，那一刻他的注意力不够集中，如果更加关注对手角色举动的话，或许他会早一点点注意到长河落日见那时机发动了无比准确的攻击。这早一点点的察觉，或许就将改变眼下的境地。可惜眼下的方瑞不得不处理自己即将被宋其英逼下岩浆的问题，如果他无法突破对方攻势的话，左右前甚至上空真的已经没有出路了吗？几个看起来就在身边的选择，此时却都像是布满了长河落日的拳脚，一步都迈不得。啪！长河落日挥来的一拳终是打中，到底也无法找出空档的方瑞完全没办法让海无量避过这一拳，身形已经不由自主地向后倾去，换是一般情况向后撤一步就可以稳住身形，可是现在向后撤一步就是岩浆，伤害强悍的岩浆。不过在观众看来，这一步撤还是不撤区别已经不大，海无量已经只有摔入岩浆这一种可能性了，而且宋其英死守沿岸的话，怕是能以很大的优势获胜，那么再胜星星一名对手的可能性也大增，霸图的逆转看起来也就不是那么的飘渺了。霸图粉丝的思绪一时间都飞到这儿去了，这场比赛在他们看来好像已经结束了一般。海无量的那一步到底还是撤出，面对这种攻击，职业选手在中招后都会下意识的后撤来化解，踏空连带着跌出的身形，海无量向岩浆滑落。哦！霸图现场发出胜利的欢呼声，他们认为比赛已经到此为止了。只有极少极少的人注意到，落向岩浆的海无量双臂却还在身前伸展着，下半身已经落入岩浆后，这伸开的双臂却是扒在了岸上，双掌拍地，地雷震。面对绝境，方瑞也是兵行险招，配合着长河落日的攻击将海无量落入了岩浆，只是在这落入的过程中他就已经开始了反击，双掌随落势拍地，直接出了一个地雷阵，念其范围内冲击，就守在前方的长河落日首当其冲，方瑞就是要借着一试立即让海无量跳出岩浆，但是这一瞬海无量还没跳起，长河落日却已经跳起。就在全场都已经认定宋其英胜利的时候，他却没有一点这种感觉，对手角色的生命还有 63%， 哪里来的胜利？ 他继续紧密注视着海无量的举动，那落下岩浆时很自然挂在身前的双臂极少人注意到了，而宋其英正是这极少人之一。地雷阵拍下时，长河落日已经跃起，紧接着千斤坠。地雷阵的冲击波会伤害到长河落日，但是却无法撼动施展了千斤坠的身形。长河落日仿佛泰山压顶一般，就这样遮在了正待跳起的海无量前方。方瑞无比近距离地看着这个年轻的新角色，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已经失去了颜色。擂台赛第八场，方瑞败，宋其英胜，而且是惨败大胜。霸图的现场早已经欢腾得像过节一般，宋其英这一场大胜一下子把霸图从悬崖边拉了回来了。和方瑞的一番周旋后，长河落日尚有 79% 的生命，面对星星的最后一位选手，这完全有的一战。霸图粉丝兴奋着，当然也就有了虚一虚对手的心情，尤其是星星之前几位的表现一个比一个出色，让他们完全没办法虚出口，而现在面对方瑞可算是让他们捞到机会了。霸图的林静言虽然上场后作为也不大，但是大家至少完全接受到了他的努力。方瑞呢，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懒散的姿态，或许这可能只是他用来麻痹对手的伪装，可是当他最终输掉比赛的时候，一切都像是他的败因。嘘声中，方瑞回到了星星的选手席，面对队友，方瑞的神情也有些不自然。 太弱了啊，被一个新人打成这样。 叶修毫不留情的鄙视。 太难看了。 魏琛跟着鄙视。 哎，这种时候大概只有下跪才能求得大家的原谅。 包子也在说着，不过他倒不是冲方瑞，而是和身边的乔一帆、安文义这一干年轻人在说着，好像在边看热闹边讨论似的。 靠，不至于吧。 王瑞说， 我蹲着检讨。 说完，这家伙竟然真的抱头蹲到了选手席的角落去埋头检讨了。 哎，这 陈果觉得好像有些不妥。 让他检讨吧。 叶修却不拦着，而是望着了星星最后一位要出场的选手。挺大的优势被追到了这种地步，被追赶的一方显然承受的压力会更大，但是星星接下来出场的这位脸上却看不出有丝毫压力。 终于到我了。 唐柔一脸迫不及待的兴奋。